星， 撒撒撒泼， 撒撒撒泼， 撒撒撒泼。 Brincale pa' arriba y brincale otra vez, brincale y brincale.